OK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動漫城準中足球的香港波時段。咁樣今週賽事入邊嚟講咧，就將會進行四場港超聯的大賽啦。咁啊，四場賽事入邊咧，就聽日咧就將會係飛馬主場對住夢想進奇，南華將會對住傑志。咁啊，係亦都係今週嘅重頭戲啊。咁啊，星期日咧就係黃大仙對東方，元朗對流浪。咁我先講講呢四場波先啦，先講飛馬對夢想進奇啦。咁啊，飛馬同夢想進奇呢一個賽事進行之前咧，就飛馬咧就打少一場，就係以12分就排喺第5位。咁啊，反而夢想進奇打多一場，就11分就緊隨其後。咁如果飛馬喺暫時個聯賽榜個排名上唔想咁尷尬嘅話咧，就一定要擊敗夢想進奇。但係因為佢而家相距1分啦，因為而家飛馬係俾南華冠中南區咧就騎住嘅，咁佢都希望借住呢一場比賽咧就升翻一個冇咁難睇嘅位置啦。咁但係夢想進奇本身暫時朱兆基咧就過咗去南華，咁啊對整體實力有冇一個影響咧？咁啊到時喺呢場波就會揾到一個答案嘅。咁然後5:30咧就喺呢個將軍澳咧就南華將會對住呢個傑志。咁呢場波入邊咧，亦都當然啦，有朱兆基就對翻佢個舊球會係傑志啦。咁啊，而傑志咧亦都係出現咗某一啲新聞啦，喺內部上啦就有影響嘅，因為喺呢個亞協杯嘅問題啦，就巴倫古數嘅註冊問題，咁啊變咗睇下佢會唔會影響，同埋今屆嘅傑志近況都係麻麻地。而南華反而就會有朱兆基之外啦，仲有科夫啦，咁啊。咁大家都係一個幾有話題性嘅賽事嚟嘅，但係喺呢一場波入邊咧，如果傑志贏波，就會同南華同分。但係因為喺港超聯嚟講咧，個對賽成績都非常之緊要嘅。咁如果南華真係失分嘅話咧，係近乎係益咗東方噶啦，因為而家喺目前嘅情況，東方打少一場係以1分 hit 住南華嘅。咁啊 ，William 有冇留意個本地波啊？ 我真係少睇喎，我都係聽你哋有時聽下李 Sir 佢哋講嘅啫。但係傑志對南華呢場波，你估邊隊會贏咧？你個人？ 我反而睇好南華少少咯， 睇好南華少少。 因為傑志情況今年真係幾差，真係其實講真。 其實五件唔係好抌錢去搞嘅咩？不嬲都。 其實佢係成抌錢嘅意思，佢又唔係集中曬喺西班牙即係一線隊嗰度嘅。喺嗰個叫做投資青訓啊，其他一啲梯隊嘅嗰個訓練嗰度啫。咁喺呢一刻嚟講，傑志由季初到而家其實都唔係太理想嘅。雖然佢係同南華係有3分嘅差距，佢只係輸咗1場波，但係佢贏波亦都贏得好少，贏得4場波。 係啊，成日都聽到和波嘅，因為之前睇嗰啲新聞報紙嗰啲，又話又贏唔到啦，對住後邊嗰啲。 係啊，佢失分太多，因為其實東港超聯咧個隊數少啊。其實你如果得有1-2隊波我立雞群嘅話咧，其實同西甲個分別冇唔係爭好遠。 其實優盤降班嘅咧， 降班係降1隊啫。咁如果你降班咧，講真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，有一場波咧就係流浪將會對住呢個元朗。咁呢場波咧係直接影響到佢會唔會有機會降班㗎嗱？呢場波就元朗做主場嘅，就對流浪。咁喺而家積分榜上咧，就流浪咧就排喺榜尾，就未贏過波，同黃大仙一樣嘅。咁如果呢場波能夠贏到元朗嘅話咧，咁佢就會升翻上去第7位。咁黃大仙咧就由第8跌翻落去第9。就冇咁尷尬嘅位置，但係因為而家目前港超聯嚟講咧，但係元朗到而家都未贏過波嘅，但係佢只係和波和多佢1場就 hit 多1分咁解啫。如果呢場波入邊出現和局咧，流浪啊仲更加尷尬，佢仍然會留守咗喺呢個和波都得，因為和波嘅話咧，流浪就可以升高一級，就會踩住黃大仙，黃大仙會跌翻落去最尾。因為黃大仙喺今週賽事入邊嚟講咧，佢取勝難度就好大，因為佢對住東方榜首嘅東方喺呢一刻嚟講就唔會放過任何機會嘅，所以正常嚟講咧，黃大仙應該就九死一生嘅啦。 其實邊隊波升班上嚟嘅咧？ 如果你講係未來啊， 今年即係啱啱今年啊，佢哋依家呢個9隊波邊隊升班上嚟嘅？ 升班上嚟嗰隊其實就係呢個元朗。 其實我想問翻少少嘢，點解以前睇過啲新聞話有啲球隊直情自己唔想升班上嚟嘅？ 踢高級聯賽 係個營運問題啊嘛，係個資金問題。 哦， 係資金問題。啊 ，sorry， 我要更正翻，應該係南區啊，唔係 南區， 係南區。今年升翻上嚟嗰個係冠中南區嚟嘅。 但係依家佢又排咗第四喎。 係啊， 又贏咗幾場波都 OK 喎。 佢啊，直情係今年都打到 final 度啦。根本上係啱啱喺銀牌決賽係輸咗俾東方啫嘛，都係好理想嘅成績嚟㗎啦。 你估呢場南華對傑志又多唔多人入去睇咧？ 我覺得是應該多的。 其實會有冇影響咗咧？佢以前南華嘅主場係咪唔同咗噶嘛？佢哋 喺香港啊，大球場嘅。 係咯， 係啦。 因為佢攞唔到聯賽冠軍，就變咗冇啊，係嘛？ 佢係攞唔到上屆一個叫做誒，佢係咁樣分嘅誒、如果你用大球場頭一兩名嘅，係嗰、那個有一個選擇球場嘅嗰個權限，咁啊佢又喪失咗，因為佢跌咗落去第四。咁啊變咗就係佢好，我都話喺早幾集嘅節目就曾經講過嘅，睇南華嘅人咧支持佢嘅就好唔慣嘅，第一次要過九龍去睇波，唔係以前都有，咪喺旺角場咯，因為你未有大球場嗰陣，南華都喺隔旺角場嘅。 依家要將軍路都， 你要將軍路係真係幾怪咯。 你去唔去睇啊？ 我就都可能會去嘅，因為以前呢個球場咧就好難叫做南華主場，因為前嗰幾屆咧傑志亦都攞呢個球場做主場嘅。 哦， 咁呢個就係足球嘅好一個好畸形嘅發展情況嚟嘅，係 咯，其實應該固定咗會比較好啲啊， 歸屬感會好啲咯。你好譬如南區啊、黃大仙、元朗呢啲有固定自己嘅一個主場噶，咁就你話主場我就知道喺邊度咯。 係啊，我住元朗，我經過佢都以前啦，就拉曬啲 banner 就天水圍飛馬啊，依家就拉曬元朗勁抽類似啲咁嘅嘢啦，即係。起碼有啲 poster， 有啲球即係球員影咗啲相啊，鋪擺出嚟掛啲 banner 喺度啦。 嚇！ 即係你有個叫氣氛好啲啊！我聽阿李 Sir 講都話，元朗嗰啲入場率都唔太差嘅。 唔差嘅，其實我有幾次入場都係幾理想嘅，有氣氛，唔會話得幾廿人啊。 係啊。 應該低唔過500，唔會連500都冇。 係啦，近年我都見好似都多翻少少人睇，但係又始終都係我覺得其實如果多啲宣傳會好啲嘅， 係啊，嗱咁啊喺呢一周賽事啦，就暫時咧就到此為止先。咁啊，大家都拭目以待，係睇一睇陣南華對傑志呢場波噶啦，喺呢個將軍澳運動場。咁啊，到時睇下，因為喺呢場波入邊咧，東網都會直播嘅，基本上係大家可以喺網上入邊咧就收睇呢場波嘅賽事啦。 5:30， 咁啊，到時再見。咁啊。今集節目到此為止，星期一等埋李 Sir 同埋阿芬翻嚟，到時再見。咁我亦都有個節目預告啦。咁星期一咧，我哋亦都訪問咗呢個朱兆基嘅專訪嘅。咁到時喺星期一嗰集嘅香港足球時段會播俾大家睇。到時見，拜拜。